各位早，欢迎收听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 刚想说这个歌词写的特别好。 是啊是啊，就风吹过来， 我就在你身旁。 哎，不是吹到你身旁吗？ 啊，吹到你身旁啊。 我也没仔细听啊，但是觉得这个歌词营造的氛围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嗯， 欢迎各位呢，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氛围当中开始今天一天的行程，也有我们的节目相陪伴。 是的。 哎呀，你说这歌我要是让它一直放不停，我是不是一个很任性的人呢？ 是。你就是把它停了你都不任性了吗？ 那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任性啊。说到任性这两个字，其实最近还是挺火的。 嗯， 就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任性到底是一种率真呢，还是怎么说呢，一种不懂事儿， 一种恣意放纵哈。 哎，就是比较自私呢。现在有些人也喜欢用有钱呀、任性，或者大家都很任性这样的一些形容来这个区别任性和率真。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很任性的人， 嗯， 他有哪些任性的行为， 就说一说身边那些任性和率真的朋友们。 哎，讲讲他们的 光有怎么样的表现哈， 他们有什么光荣事迹。 嗯， 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好，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国歌要立法了，这不仅仅只是维护一首歌啊。近日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公布了2017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呢，关于国歌法的法律案呢，是拟于今年的6月初审，这就意味着国歌、国旗和国徽一样，将有一部专门的法律，那这将有助于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进一步捍卫国歌的尊严，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国歌的情感。 没错没错，每当听到或者唱起国歌的时候，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是， 就是一个很神圣、很庄严的时刻。 嗯， 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不知道是该开心也好呢，还是有一些犹豫。就是深圳呢，开了一个表白地铁呀，设有专门的单身专用车厢。你可能会在这一列表白地铁当中看到这样的文字，比如说，同学有没有觉得对面那位很像你下一任的女朋友啊？还有呢，比如说像就是对亲人之间的告白，对爱人之间的告白，甚至是对同学的友情的告白都有。 嗯， 总之呢，这样的一趟很有创意的列车呢，是已经在5月8号的时候就发车了。 嗯， 它会每天巡回行驶，里边还有单身专用车厢。所以呢，想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对你告白，或者你想对谁告白的话，你可以踏上这列车厢。 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我就拒绝进去。 或者如果觉得自己年纪也大了，还是单身，看到这列车厢的时候 就扎心了， 犹豫一下要不要进去。 是呢。来看一下什么职业最缺觉，答案是母亲。那么一项调查显示呢，缺觉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职业。那其中的母亲这一没有薪水的职业最容易让人睡眠不足。那么一项针对全世界1.5万余人睡眠习惯的调查显示，1/4的母亲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是少于5个小时的，远低于医生建议的7至9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哪种职业最容易让人缺觉呢？答案是母亲。所以说母亲节将至，不要忘了问候我们的妈妈啊。 哎，没错没错，是时候表示一下了。 是啊， 因为就是在这周周末， 嗯， 也就是5月14号那一天，就是母亲节呀。 嗯， 你可以对妈妈告白一下。 对， 再来说这个是一个女生啊，她本身呢是练就了一身肌肉啊，应该是很健美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嗯， 但是呢，她也有烦恼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呢，总是遇到有些人对于女生有肌肉会有一些偏见。她说了，她说夏天来了，本来想穿上背心裙秀秀自己健身的成果，没有想到得到的评价就是你的肌肉太吓人了。很多亚洲人呢，实际对肌肉都是有偏见的，所以女性健身求的都是通过减肥获得梦寐以求的腰身和大长腿，而不是漂亮的肌肉线条。因为呢，肌肉可能看上去太硬朗了，有点太爷们儿了。那么肌肉男呢，实际也好不到哪儿去，常被人贴上暴力啊、花花公子啊，或者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中国女性呢，凑在一起喜欢聊体重，只有像有些女生那种健身达人，他们会拿体脂来说话。偏见面前呢，很多肌肉达人也会选择骄傲地站在自己这一边， 在强健肌肉的同时呢，也强健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是真的美，真的性感。 嗯，我是听一位就比较专业的人士说啊， 嗯， 其实真正那种线条好的肌肉一定是长线条的嘛， 哎， 不是那种块状的。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觉得块状的肌肉如果很多的话，似乎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 对， 但是如果它是长线条的话，真的是很优美， 就是那种很感觉是那种流线型，然后很流畅。 对，而且没有那种很壮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很健康很结实。 哎，那如果一不小心练成了那种块状的肌肉，还有办法来缓解吗？ 好像是缓解不了， 不可逆的是吗？ 我听说那个块状肌肉只要是出现之后，它可能就一直块状，好像除非你再通过必须要通过饮食的调节。其实健身、 啊、 人家说啊，最重要的是调整饮食。 嗯， 调整饮食结构之后，你再配合科学的去练，不是那种哗哗哗，就 很盲目的哈。我就要练出那种块状肌肉的，其实走入误区了。 我真的是之前就是还健身的时候，经常在健身房看到一些，就是，尤其是男孩子、 嗯， 可能为了练出那种练块儿嘛，真的就是那种哈哈哈，就是感觉好拼，但是练完以后又。如果又是这样一种结果，就真的挺尴尬的。 哎，所以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而且自己也需要了解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 还是健康最重要、啊、 没错没错。 来看看有关健康的吧。有些朋友为了健康都会选择去夜跑啊。 嗯。 但是有一些夜跑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是。 第一呢，就是运动之后大量饮水可能会引起水中毒，所以夜跑之后呢，不要大量的饮水啊。第二就是立即躺下或者是蹲坐的话，这个肌肉泵作用会消失，回心血量呢会急剧下降，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甚至是昏倒。 嗯， 这个我从来没有夜跑过，但是我也经常会就忽然蹲下起来之后 有这种感觉 啊，那我一定是饿的， 可能就是身体太娇弱了。这个夜跑我现在已经开始了 啊。是吗？ 对，因为现在天气暖和了。晚上的时候呢，如果你不选择太晚的时间，然后找一个还比较繁华的路段，总是会有行人走过的这样的路段，然后跑一跑还是挺好的，晚上消消神嘛。 速度是、 嗯、速度是 70迈。速度70迈。 哎，让你说的我感觉我需要提速了，因为我跑的近乎于走，就是慢走和 好像应该快走是好的。哎， 对，快走，但是呢也会想要稍微跑动一下，然后会多出一点汗 哦， 体会一下酣畅淋漓啊。 是是是， 嗯， 所以每次就是跑两步 歇一歇， 走100步那种。继续来看啊。 哎， 运动之后马上洗澡呢也会让汗腺排汗停止，这个热啊是散发不出来，对身体的恢复不利、嗯、第四就是运动之后盲目进食，那运动之后呢还是建议稍作休息再进食。 没错没错，嗯、 哎、 本来跑步就是为了消食的，回去之后再吃一顿这恐怕不好。 哎，我刚想问你夜跑之后会不会加餐。 不会的。回夜跑之后，夜跑之后回家赶快洗漱， 嗯， 就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嘛。也提醒所有的小伙伴，夜跑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个误区啊，需要我们来尽量的避免，然后多了解一些夜跑的相关知识，还有就是注意安全。 嗯， 哎呀，来说一位骨骼清奇的印度小伙子吧，他呢可以旋转180度，不是就地转一个圈啊，他倒是身体旋转180度。最近呢，印度一个地方有一位叫做亚什沙的小伙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自行的训练柔术，那么如今呢他的身体是非常的灵活，头部可以旋转180度，四肢呢也像没有骨骼一样的弯曲。因为这样的一个才能，小伙子被身边的人称为是橡皮人。我一直觉得呀，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就是呢他出现什么样的奇人奇事好像都不足为奇。 是，我刚刚在想他把自己扭成180度的时候、嗯、旁边有没有一只蛇在跳舞，然后还有人在吹那个什么笛子什么， 画面好强啊。对呀、啊、但想一想脑补一下他那个旋转的画面也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了。 是啊， 嗯 嗯，而且我刚刚在想你刚才说原地旋转，我确实在想想起一个小品，就是那个左转左转左转好像是个圈啊、哦、后来你说了他真的是头部可以旋转180度、 嗯、 我就真的是开始脑补各种电影上的画面。 对对对，嗯 嗯， 有机会实地去见识一下吧。 我有点害怕呢。 嗯嗯，接着来说啊， 来看呢，这个因为行人屡教不改，乱穿马路，法国交通部决定给他们一个印象深刻的提示，那就是在行人乱过马路的时候，会突然播放巨大的刹车声，拍下这些人惊恐的表情，投放在马路对面的大屏幕上。所以为了生命安全，真的不要在红灯的时候横穿马路。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方法 啊。这个方法我觉得有点极端，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无辜的路人呢，就突然这一下的时候他是被吓住了，但是可能正常过马路的路人或者是等待灯的路人也会被吓一跳啊。 不会啊，就是你、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个范围，比如说你、你是用很正确的方式过去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刺耳或者 区别对待哈。 嗯， 总之呢，就是吓一吓，让他们印象深刻，这辈子都忘不了。不要乱穿马路。 是，就是在过马路啊，还有一些在交通方面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任性了，是不是？ 没错， 不要随着自己的性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说一说身边那位任性的朋友。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好，这里是物欲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位比较任性的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可能平时的性格呢不是很任性，但是呢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让你感觉他确实有那么点任性了。来说一说这样的任性的朋友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的故事。来看看这位叫圈大王的朋友说，我呀就是我我就把我对象给作没了，现在我不作了，你能不能回来呀？一作足成千古恨呢， 真的是很有意思。 后悔了吧？ 作了，你能不能回来？ 哎呀， 我的妈呀！ 我想可能…… 哎，你说他男孩还女孩啊？ 我觉得他说他是他对象，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男孩吧，男生男士 也是， 但是年纪应该不大。 好，不对你多贴标签 了，就不伤害你 了，别影响你以后找对象。 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吧。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弟弟冒雨暴走几公里，非要去买鸭脖吃。 哦，这个确实，有些人为了，就是任何的一切的阻碍，在吃货的眼中都不是障碍。 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有这种精神的朋友是真正热爱食物，尊重食物， 没错， 是不是？ 是对得起吃货这个称号的。 哎，可是我觉得需要走几公里买到鸭脖吗？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像走两步就有鸭脖。你们是住在哪儿？ 你是生活太方便了，周遭比较便利，可能他呢那个居住的环境呢离这个鸭脖店有点远。 哎，我觉得他弟弟要是这样就更任性了。我们家附近虽然有那么三五家卖鸭脖的，我就要吃那一家，因为就他们做的好。 你可以跟他弟弟比一比，谁在吃的方面更任性啊。这个叫 forget 的朋友说了，说不回消息就直接拉黑了。 啊，这是挺任性的。 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太在乎你的回复，然后你没有及时给他回复，所以他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一点就是情绪有点复杂，所以呢才会做出一个过激的行为。 就有的朋友好像是这样， 你 极致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反而对他很冷淡。 反思一下啊。 是我吗？ 啊，不不不，我说这朋友。 反思一下，他是不是有了钱所以跟你俩 从此就可以不用联络了。 孙衍说一言不合就冷战，就接短儿，就说狠话，然后说好就好了，然后让人猝不及防，缓不过来。 就他一个人把整部戏都演了， 还真是啊。这样朋友，我觉得这样朋友真性情啊，挺有意思的， 就不太招人喜欢。你想想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你愿意和他长久做朋友吗？你愿意永远包容他吗？ 所以我在组长您的面前一直非常压抑我自己。我就是那种一言不合要发飙的那种。 早就想跟我冷战一场了是吧？ 所以冷战我是肯定比不过你了。我可以跟你比跳皮筋儿。看谁跳得高。 好吧，总是跳一些我不擅长的项目。我们还是开始一场冷战吧。哎，其实我觉得冷战 怎么了， 这个真的是就是比如我这个星座的人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我说不过你，我打不过你，我选择不理你。 还真是还真是 是吧。可能想一想反思一下自己性格也有一些任性的元素。 哎，可是是不是会划分一个范围啊，比如说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比较容易冷战 啊，冷战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那比如像跟我这种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然后这么多年如一日的 啊 好好在一起的这种 小伙伴哈， 小伙伴呢， 那冷战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吗？适当的缩短，看你的表现。 半分钟，当我拿着皮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崩溃了。 你以为每当我选一首时间长一点的歌的时候我只是在选歌吗？我是在延长我们冷战的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到你心里去，我真的回去好好反思反思。 下了节目我们接着聊， 好好配合配合。 好呀， 越说越尴尬，我都冒汗了。 哎，别紧张别紧张啊，再来看这位叫我再睡一会儿就起来的朋友说了，高考最后一题不写。 是不会写吧？ 我也这么想的。 这跟任性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想写还是不会写？ 来看九味大仙说，那个时候突然想去放松心情，就瞒着家里人偷偷跟学校请假了，去了大理一个月。回来以后，同学们说我很任性，自己也单独去过西藏那边。也许我是真的有点任性，但是人生那么短暂，想做的事情现在不去做，要留到什么时候呢？ 哎，他这个我觉得他倒是一个不是说那种真的是任性说走就走了，他还是对自己 有计划的， 对自己有一个计划，然后呢是有梦想的， 所以他这应该算率真吧，不算是任性。 对，我是觉得好像真的是人生中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挺必要的，挺好的， 挺让人羡慕的。 又不是说他要去大理，结果到了机场发现没买票什么的，这才叫任性啊。 是啊是啊。来看这个喜欢大橙子说了，在一起好好的突然要分手，还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难道你是要去拯救地球吗？就是被分手的很突然，然后这么多年他可能也没太释怀，没太想明白。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要跟人家分手的时候，你起码想一个就是说得过去的理由。 是啊是啊， 别这么敷衍。 对啊， 是不是？哎， 就开始 感觉自己好像被分手好多， 你就是对他感同身受嘛。他说的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觉得就是那种情感那个故事的感觉应该是好像是共通的，感同身受。 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好了， 并没有啊， 一定是因为最后 我就是被 冷战着 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然后了。来看这位朋友的名字也很任性，叫网红。 哎， 他说买回来的衣服一次都没穿过，就挂在柜子里，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收藏家。 收藏各种不能穿出去门的衣服。 哎，没错没错，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哪些衣服买回来之后你从来没有穿出去过。 是啊，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来说说呢？气的我 都没赶上二路汽车，哎呦，气死我了。 我们 软甜不是肥婆说买酸奶只舔酸奶盖。哎，我是听说有一朋友啊，他给我讲过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比如说圆圆最近发财了，我说怎么说呢，太有钱了。我说为什么呀？他喝酸奶都不舔盖儿。真的，就是有钱就任性啊，他喝酸奶都不舔盖儿，只舔盖儿也是够任性的啊。 你这位朋友就这么多年，他是不是喝酸奶的打开方式都不对？ 你喝酸奶不舔盖儿吗，袁姐？ 你有没有好心提醒？喝酸奶，我小时候喝的是那个瓷罐酸奶，哪有什么盖儿啊？ 那长大之后呢？ 长大之后，我从小喝酸奶的习惯就是对的呀，我就不会觉得必须要舔盖儿啊。 现在，现在市场上不只有瓷瓶酸奶了，袁姐。 其实我是想说哈，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浪费啊。就是你可以把酸奶喝了，然后再去舔盖儿嘛，一滴都不浪费。 确实是这样，我是习惯先舔盖儿。能不能说点有追求的事儿？哎，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比较任性的那位朋友啊。 没错没错，真的是没有更任性，没有最任性，只有更任性。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继续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P 986。 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也当作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群众再次邂逅，你病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 水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有道分岔的路口，你想左我想右，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 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雨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位任性的朋友， 哎， 或者说自己是怎么样任性的。 是啊是啊，任性之后的后果呢，让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哈。微信公众号 YGTV986， 欢迎您赶快来参与。 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啊，看一位学霸，南京审计大学2013级审计学专业的张雨迪，那么用13个月是通过了14门考试。这个考试啊，在国内被称为国际会计师的啊，注册会计师，是全球权威的财会金融领域的证书之一，更是国际认可范围高的财务人员的资格证书。这个我只是听说过， 哎，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传说啊。 他是刷新了世界最快的通过记录啊，而且呢，他持有各种证书， 哎， 还收到了多种的邀请。 嗯， 那近日呢，又考取了复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他说，大学啊，只坚持学习一件事情，4年下来也是足以脱颖而出。 哦，学霸呀！ 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我都能想到他当时的表情。 就是学霸看待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嘛。就只要你有一个良好的学习能力，还有专注力，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 做到你想要的那个程度。 对，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还是要坚持，坚持做一件事情啊。 哎呀，身为家长，我觉得以后任重道远呀。 身为家长，哎呀， 对自己就已经放弃了，反正就这样了。来看看这个四步学会胸外心脏按压，这个是急救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知识。可能很多人呢对这个方式方法还不是很了解，我们一起来给各位来传授一下。首先呢，就是让患者要仰卧躺平，然后呢，左手的掌根部位位于病人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中间点，然后呢，右手掌压在左手的背上，双手交叉互扣，上身要前倾啊，以掌根垂直用力，将患者的胸骨下压至少5厘米，然后放松，然后再按压，再放松，各占50%。胸外按压呢，每分钟至少要做100次，连续按压30次之后，人工呼吸2次。就是，总之呢，就是这个急救啊，真的是时间就是生命啊。 确实是，学会一些比较简单的、必要的这种抢救的方式、急救的方式啊。对身边的人、对朋友，甚至是对陌生人，没准都会、就是、 派上用场。 对，派上用场。继续来看，近日啊，这个安徽芜湖大桥镇的一个女子坐在15楼阳台旁的横杆上，想要跳楼轻生。那么为了救人呢，一名消防官兵悄悄从女子背后靠近，走过仅10几厘米宽的一个边缘，一把将其抱住，成功救下。 哎，希望呢这姑娘啊能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能够想开吧，没有什么事情是非要寻死觅活的，是不是啊？ 确实是， 人生还很美好呢。也感谢这位消防员呢，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然后再救人。再看，不给脚臭炎上饭桌的机会，教你如何来鉴别脚臭炎。首先呢，由于脚臭味的盐都是盐盐，就是这个岩石的盐啊，盐盐。所以呢，像来自山东地区出产的海盐，基本上呢您都不需要担心。其次呢，就是消费者可以通过把盐放在手中搓一搓，或者是加热之后来判断，因为劣质的盐盐预热之后会变臭，所以呢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够进行鉴别了。 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没错啊。 继续来看看，也是大家很关注、一直很关注的一个小动物，叫羊驼啊。 对啊， 羊驼的新发型是引领了时尚的新潮流。俗话说，换个发型，换个心情啊。夏天来了，那么英国一个农场里的羊驼们也是迎来自己的新的发型。那么其中一只看起来有点像狮子狗，另一只呢则像恐龙。那么农场主就表示，这些造型是按照每只羊驼的个性和颜色来设计的，他们非常享受理发的过程。 真是一位负责任的农场主啊，对每只 很有爱啊， 每只羊驼的个性他都了解。 是，而且被他养的真的是很出众啊。 没错呀。哎呀，来看，接着来看啊，我们看看呢这个家长必看的一个事情，就是 家长必看。 没错，这个高温又来袭了啊，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了，比如说孩子被困在车里边，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当车停在32摄氏度的露天环境当中的时候，车内的温度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高达71摄氏度。每年都会有人图方便把孩子或者是宠物留在车里，使小生命备受折磨，甚至是导致死亡。所以呢，一定要提醒，不管是家长还是这个动物的主人，都要注意高温天气之下呢，永远不要把您的宝贝丢在车里，这也是关乎生命的。 确实是。我记得可能大概2年前吧，就发生类似的惨剧之后，我觉得好像最近大家都特别的注意。 没错， 这个意识已经好多了哈。 是的。 继续来看，妈妈闹事去吓唬贪玩的孩子假装离开啊，再回头6岁的孩子不见了。那么近日呢，李女士去接小孩放学，小孩子贪玩啊，想去附近的店铺看看，因为劝说无效呢，李女士就吓唬小孩说再不听话呢妈妈就先走了。没想到李女士刚走几秒钟再回头，那小孩子就不见了。所幸小孩在失踪3小时之后被找了回来。 万幸万 幸万 幸 啊。 这个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有一点任性了。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呢，也是爸爸带着去看电影，然后呢，我一转头，我真的记得特别清楚，就一转头，我爸就不见了。然后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我现在都想的，就是特别能够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心情，恐慌害怕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就在那儿茫然的站着，然后突然发现我爸从一个车子的后边露出头来，就是其实他想跟我玩一个捉迷藏，但是这个留下了我童年深深的阴影。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跟孩子开这种玩笑，或者以这种方式来吓唬孩子不回家啊，就是这个不跟家长走。 确实这样，我觉得要看每个小孩的性格。 嗯，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活泼，就是咱们俗称心比较大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开各种玩笑。 嗯， 当然是在就安全的情况下， 没错。 但是对于一些就是天性比较认真的孩子， 心重的孩子， 他开不起玩笑就不要跟他开玩笑。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风不对呢？ 啊，我没说你。 又想多了，心重嘛。来继续来看啊，这个13岁的男孩啊，这个经常熬夜打游戏，一年长高不到1厘米。最近的一个13岁的男孩，他是一年多前呢迷上了电脑游戏，经常熬夜打游戏。在学校最近的一次体检当中发现，这个孩子一年来身高一厘米都没有长，只有身高呢只在1米48。而且呢，孩子长期感冒，精神状态也不太好。专家说了，长期熬夜影响孩子身体发育，甚至直接影响到身高。 嗯，这个很好理解。你看咱们成年人熬夜之后，你可能都好几天缓不过来。 是， 就你会真的感觉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有变化。 嗯， 何况是正在发育的小孩，正在成长期呀。 没错没错， 一定不要给他养成这种不太好的习惯啊。 哎呀， 嗯。再来看一下，也是跟家长朋友们说的吧， 嗯， 就是不要盲目的补钙。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条消息了啊。日前，黑龙江18个月大的文文因为感冒到医院就诊，竟意外的查出了输尿管内有花生米袋的结石。母亲介绍呢，因为担心孩子缺钙，已经补钙半年多了，所以医生就提醒我们，许多家长自行补钙的行为是要不得的。 哎， 嗯， 这个说到这个育儿啊，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家长思维当中的误区。 嗯 嗯，我们呢也挑选了一些，然后呢简单跟各位提个醒儿吧。 好， 生活当中呢带孩子真的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嗯， 首先说这个剃胎发使头发会变得更多，有人这样说。那么新生儿胎发呢，到了3-4个月的时候会自然脱落，而且孩子的毛发状况呢跟遗传营养状况都有关系，胎毛剃不剃都是一样的。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最好不要给太小的婴儿剃光头，这样很容易损伤孩子的毛囊，使头发出现暂时不生长的现象。 嗯，这个其实身边这么做的人真的挺多的。 哎，适得其反啊，这样做。 嗯嗯，再来看看刮眉能使眉毛浓黑。那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如果说眉毛根部刮伤的话，可能会改变眉毛的位置与形态。如果刮破皮肤呢，也会可能会导致感染啊。 嗯， 还有可能就不再长眉毛了。正确的做法是，大多数孩子的眉毛要到2岁左右才会有形，所以说父母不要着急。 嗯，再来说一个，这个曾经困扰过我。 嗯， 就是呢，捏鼻子能使鼻子变挺吗？以前我以为是的，但是呢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证实经常捏提鼻梁骨可以让鼻子变挺。孩子的鼻黏膜是非常娇嫩的，如果过于用力的去捏鼻子会损伤鼻黏膜。正确的做法就是，五官呢大多是和遗传有关系的，顺其自然就好了。 嗯，好像咱们今天提醒大家的这些都是跟外貌有关的，所以外貌协会的家长更加要注意一些啊。 是啊， 比如说这个剪睫毛能使睫毛变长，也不是这样的啊。睫毛的长短啊，浓密与否，主要是跟遗传和营养有关系的，不是说剪掉就会长得更好。而且如果说剪掉睫毛，孩子眼睛还会容易受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肯定是让孩子的睫毛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嗯 嗯， 再来说一个，这个我真的都是第一次听说，说拿母乳来抹脸能够使孩子的皮肤变得嫩白。有人说了，说这个乳汁变质之后会产生细菌，容易导致孩子脸上产生红晕，甚至呢变成小包，继而化脓，就后果很严重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婴儿脸部不干燥的话不用涂抹任何的东西，如果要用请选择婴儿专用的润肤霜。 嗯，这个我倒是听说过。 嗯， 但是马上就被驳回了。 哎，幸好没有这样做。 再来看有关牙齿的问题啊。 嗯， 把乳牙使恒牙长齐，其实不对的。那么大多数孩子换牙的过程是自然更替的，不需要拔掉乳牙。正确的做法是，当乳牙没有掉的时候，恒牙已经长出的时候，为了以后恒牙能够整齐，可以拔掉乳牙。 嗯， 就是说它已经长出来了。 哎， 如果乳牙妨碍它长出的话，可以拔掉。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个，可能也是这个爸爸妈妈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呀，婴幼儿时期把尿比穿纸尿裤好。这个实际也是一个误区。那么婴幼儿呢，自主排尿功能是随着神经系统包括这个一些相关的机能的发育逐步完善的。在此之前，把尿 并不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排尿的功能，而且还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后果。正确的做法就是呢，孩子可以穿纸尿裤，一岁以前不要把尿，大一点之后呢，可以进行坐便的训练。这个是我有体会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老年人啊，老一辈的人会看到说孩子这么大了还穿纸尿裤，不理解，说你拔拔他，然后给他培养一下习惯。但实际呢，这样做真的是大可不必，因为孩子到了比如说两岁多吧，三岁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自己就可以形成一个 习惯了， 对，形成习惯了， 是， 就可以自然的脱离纸尿裤了。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挺多的，都是顺其自然， 没错， 概括起来就是顺其自然。 所以家长呢，真的是不用过于的去担心焦虑一些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担心的地方，担心的事情。 是。好，这里是无语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位任性的朋友，或者是讲讲自己任性的有意思的事儿啊。 我们的微信地址是 YJTP986, 还有时间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永远不愿意陪伴失去你，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Oh no， 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Oh no， 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Ooh， 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变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 ，No No， 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No No， 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 ，Baby， 一直只爱你。 确定 很有意思的改编啊， 嗯， 林奕匡爱很简单， 哎，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任性的朋友。 是啊，看到了陆仙子说仿佛全世界都围着他一个人，就他心里边觉得全世界都是围着他转的， 我是太阳， 你们只 我是宇宙， 你们只有围着我转才能够被阳光点亮，发光发热。 是女神呐，说，嗯，我最讨厌这种一言不合就挂机的，简直是不可理喻。 哎， 就是一言不合就挂电话了。 对，就跟那个刚才那个说不合说不回复就拉黑你的那个人差不多。 哎，我这样想，我已经很久很久，嗯，没有一言不合就挂机。 你是很久没有打电话了吧？ 哎，有打电话呀。 哦，就是说明咱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在交流当中比较任性的人。 可能没有人能会忍着我，让我能敢干这么一件事儿。 哎，这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有些人的任性啊，真的是给惯出来的 啊，是 就有人包容，所以呢，他才会一任到底啊。来看这位叫易成宇说了，他说对不起，我室友啊，我觉得他也是真任性。我自己呢喝个果汁想瘦下来，可是呢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呢每次在宿舍呢都是用一个饮料瓶装着。后来呢慢慢自己就瘦下来了，结果我这位室友就问我是怎么瘦的，我就开玩笑说我就是喝我那种饮料我瘦的呀。结果室友连喝了一个星期那种饮料，后来长胖了2斤。 心机， 哎，你这是坑室友啊！你这是， 哎，其实小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就自己做什么事情总觉得是一件应该是个秘密， 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对对，嗯，其实你说有什么呢？ 对，而且大家一个屋檐下住着，早晚会秘密会公开的嘛。 对啊，不知道现在他跟这个室友还说不说话啊？ 可能在冷战当中吧。 妙木山下说：“我当年也是啊，公共课无论是开卷还是闭卷，全部都裸考。”啊，公共课平均分70。 哦，学霸了，又来秀自己的，秀自己的优越感来了。 对，就不用复习， 嗯， 不用看， 就哪怕是开卷考试，我也要裸考，书都不带，直接就答题，还能得70分以上。 对， 哎， 我就是不看书， 气死人了， 厉害。 这位叫邱淑斌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男朋友有一次跟他朋友掰手腕，然后骨头掰碎了。太惨了，两个人在较量什么呀？ 真的是和朋友掰手腕吗？哎，有这样的朋友也是醉了啊。 哦， 烈焰红尘小金刚说了，我自己庸庸碌碌，却一直安慰自己平凡可贵。 这不叫任性啊，这叫顺其自然呐， 这叫乐观。 对对对，这位叫错哥的朋友说了，高速路上非要下车。我相信这应该不是他，因为他觉出这是任性的行为了。 这也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对，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 嗯， 这都不是任性可以形容的了。 就是你这，就让我想起了多年之前就宝强哥的一部电影，就是飞机都起飞了， 哎， 他说他要下去透透气。 是啊，是啊，这个已经 来看，嗯 嗯，来看这位叫关于文豪的朋友说，他说啊，大学考试30分钟之后可以交卷，说交卷就交，一点都不犹豫。哦，就是考了30分钟然后交卷了， 就答完就交卷了， 嗯， 也不会检查什么的， 或者也没答。30分钟要写点什么呀？ 写了个名字啊。 再写上几个姐哈。 嗯，来看爱美的妈妈咪呀说，威胁是最愚蠢的自我暴露， 嗯， 不加思索就释放怒火是最危险的任性表现，这是来源于电影教父里面的台词 啊。哦，引用的很到位啊。 我刚断句断得不太好， 哎， 不加思索就释放怒火是最危险的任性表现。 嗯，说得好，就经典电影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有些时候任性使气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你自己都无法面对的。 是， 嗯，有几个十年说了，他说我遇到过一位极品室友， 嗯， 就外面下雨，而且呢就是他就把还在滴水的湿衣服挂在了我的床边，晚上啊我回到床边的时候呢，这个棉被都已经湿了，大冬天呀，整整两床厚棉被挨着床沿的被子都湿透了。我就质问他说，你撕点纸递给我让我擦干净好不好，然后他说我怎么可能擦得干呢， 哦，这个室友说了，说呢，我给你点纸， 嗯， 你这个擦干不就行了吗？可是我说怎么可能擦干呢？于是室友来了一句说，那怎么办呀？要我用嘴给你吹干吗？而且语气还是很冲的。完事之后还说了一句，大不了下次再也不挂你那儿了。哎，说的好像是他原谅了他的感觉。 原来就是你碰上这种室友你会怎么办？ 我会冷战。 你总得进行点什么再冷战呢？你不能一下就我们开始冷战。 不，那肯定是要，就这个时候可能人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 是啊，你会怎么样呢？ 以牙还牙呀，上他床上去睡呀，把那个湿的床铺留给他呀。 啊，好有素质啊。 不然呢，换了你会怎么样？ 哎，我如果我再想象， 嗯， 我再回想那个时候，比如十几岁的时候啊， 哎， 真的是室友这么做， 嗯， 我没有现在这个容忍之量的话，我就抓花他的脸啊，还有什么可说的？ 吓死了， 是不是？ 吓死了，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个有时候任性啊，真的是不要不计后果，你要替别人考虑，要不然的话，任性就等同于自私自利了。嗯， 啊，真的是这样，你说。你就没有一点点抱歉的意思，你哪怕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嗯， 大家都不会觉得就哎算了， 所以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吸取这个教训。 气死我了。 嗯， 阿伟啊说明明有优惠价就是要买原价的，就原价购买，就买原价。 哦，这个是有点人性啊。 嗯 啊，再来看两位朋友的吧。这位朋友说，他说这叫蒙木锦，他说8:30上班啊，我现在还在玩手机呢。 哦， 希望你是坐在办公室也不太合适啊，希望你没迟到吧。 嗯嗯嗯嗯，来看咪咪的人生说，天天吵架找安全感，终于把他作跑了，这跟第一位朋友遥相呼应。我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跟作有关系。 是啊， 嗯 嗯，那最后这位朋友说的因为很到位，所以拿他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好， 这个轻舞飞扬的风儿说了，他说人呐不能太任性， 嗯， 也不能把任性当成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呢，任性只是自私的表现，任性会毁前程，任性甚至会毁了你的人生啊，尤其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应该要努力改变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替你成长，替你去生活，替你去面对和承受一切，所以不要任性，也不要把任性当个性。 受教了，媛姐。 这碗鸡汤我们都干了。说得太好了。 嗯，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话题， 明天见喽， 资讯，拜拜。 蓝色湖，这旅途往前一步，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看得到花开的美好，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 To be free and unafraid, be free and unafraid。 北京时间9:00。